我国27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集会，表示祝贺运动员和教练在2017年世界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上获胜，为国增光。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青年同盟干部、运动员、教练和平壤市的青年学生参加。会上向在2017年世界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上获胜的运动员和教练授予了党和国家的表彰。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发言表示祝贺说，运动员和教练所获得的比赛成就给奋起投入斗争、贯彻党的七大决议的军民带来鼓舞性力量。接着许多人发言，集会结束后，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举行演出表示祝贺。